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14，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首场北京冬奥会国际测试赛将于明天在国家速滑馆举办。今天下午到晚间，本市将会迎来返京车流的高峰。从今天开始，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将迎来航班进出港高峰。国庆假期前四天，银联网络交易金额达到1.55万亿元。好，下面是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将于明天开始在国家速滑馆举行，设12个小项，将会有来自中国队、韩国队和荷兰队的运动员参加比赛。这将是今年的第一场北京冬奥的测试赛，目前场馆准备情况怎么样，又有哪些防疫政策，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进青。进青你好。 你好乐陶，听众朋友中午好。 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场馆的准备情况。 好的。今天呢实际上也是赛事的官方训练日。那么在团队建设方面呢，目前这个赛事的运行团队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已经全都到岗了。那么经过4月的测试活动的一个磨合锻炼呢，这个团队的成员也是积累了赛事运行工作的经验，对场馆的熟悉程度呢也是明显的提高了，工作中相互协调配合更加默契。你比如说这个冬奥首创的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系统哈，这已经是第3次正式制冰了，这次呢就比前2次更加的快捷和高效。那么中外制冰师配合仅用1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比赛场地的制冰工作。这个冰面的投影系统呢，还有体育展示特种灯光呢，也都是创新性的工作。这个场馆的运行负责人说呢，说相信大家将在这个冰丝带里头看到一块更加多彩炫酷的冰面。那么按照全要素测试的这个原则呢，国家速滑馆团队明确了这个测试要点137条。完成了测试赛专门的一图一表一册的编制。你像临时这个临时建筑啊，还有零件工程啊，还有这个形象景观和引导标识已经全都完成，家具物资和技术物资也已经全都到位了。乐陶， 那在场馆的防疫方面，国家速滑馆还有哪些新的措施呢？ 在场馆的防疫方面分为这个闭环内外2个圈层。那么在专业的防疫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呢，将这个场馆根据不同风险等级的客户群的空间以及流线分设了这个闭环内和闭环外2个圈层，制定了完善的防疫这个方案以及防疫手册，做到这个疫情防控一管一策，确保实现分区不重叠，流线呢不交叉，边界需严管，人员不跨区。那么场馆的这个运行负责人也是说，在这个严格闭环管理下，将实现有温度的人性化的管理，把各种情况呢想周全，把服务做到位。乐陶， 好的，非常感谢进青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拥有全市首条全封闭的跑马线路的北京冬奥公园近日亮相，预计在7号冬奥公园接待游客将会达到4万人次，游客给冬奥打 call， 准备来迎接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详细情况来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刘京泽的报道。 爸爸说他是在新闻上面嘛有说到，然后他就赶快做了一个预约，然后我们就赶快过来了。 虽然连续下了几天的雨，但并不影响市民前往北京冬奥公园参观游览。9月29号国庆节放假前夕，位于石景山区的北京冬奥公园正式开园。从电视广播等多种媒体渠道当中，市民了解到这一讯息，十一期间纷纷前来打卡。马新月一家三口来公园进行徒步，发现了很多冬奥元素。 看了一个北京的一个水系的那么一个地图似的，然后有标志啊，然后还有一个莲花形状的，就跟那个心连心，爸爸还说呢，这就是大家心连心手牵手嘛， 一起向未来。 对对对对对，一起向未来。 而冬奥升温也让孩子感受到了更多的冬奥氛围。 孩子那个学校刚刚也办了一个配饰节，就是专门为冬奥做的一个配饰，我们自己制作了一个奖牌。 就是我们做那个奖牌，上面有画冰墩墩还有雪融融的一些内容。 北京冬奥公园通过整合莲石湖、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等现状的公园，融合了冬奥、永定河、西山、首钢工业等元素。于思博带着儿子来冬奥公园感受冬奥文化，本来想10月1号或者2号来，但是由于预约满了，只好时间顺延。其实奥运就在他们身边。 之前的时候一直关注冬奥，才知道这个冬奥公园刚刚开幕嘛。对，因为我们就在奥森旁边，然后但是就是专门特意的来，虽然下雨吧，但是也正好到这里面来走一走，散散步。 市民王东则是北京体育广播的忠实听众，每天早上在雄鸡唱晓中和主持人互动，了解冬奥讯息。同时他也希望有更多的冬奥活动在园区内举行。 公园吧，感觉就是比较新，我相信应该是不是在奥运会开之前，然后呢能在这里边多做一些宣传，那样的话效果非常好。 马拉松冰水跑是冬奥公园最佳的体验路段，这次修建提升将莲石湖区段内原有的4米宽的10公里漫步道路扩宽为6米的柔性沥青冰水跑道，为跑步爱好者提供了安全舒适的保障。值得一提的是，在马拉松跑道上注入了冬奥元素，小雪花路面标志陪伴着长跑爱好者奔向终点。截止到10月7号，冬奥公园已接待游客4万余人次，北京冬奥公园成为了市民了解冬奥的有效途径。 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体现，因为我觉得奥运嘛，你这个不是光仅仅只是赛事，它更应该就是通过这个活动来带动一下国民对这个冰雪活动的一个热爱。 在冬奥公园测试期间，游客需要通过景区智慧游园微信小程序实名预约，免费入园浏览。前往北京冬奥公园的市民均以开车和乘地铁的方式出行，大约需要40分钟到一个半小时，路途方便。 再来关注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本市高速公路从今天下午的2点起将会迎来返京的车流高峰，预计将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以后。其中的京新高速上地西路到建亭桥，京藏高速的潭峪沟隧道南到山羊洼一号隧道北，和阿尔巴波子桥的南到西三旗桥的北边，以及清河收费站到北沙滩，京城高速宽沟站到北石槽站，土沟到吉祥寺桥，来广营大桥到望京西，京港澳高速窦店到房山梨园桥，还有五环立交到西道口，京昆高速天开村桥到韩村河，交通压力尤为突出。我们再来关注华北空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10月7号到10月9号，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将会迎来航班的进出港高峰。其中10月7号首都机场计划进出港航班964架次，大兴机场计划进出港航班833架次。首都机场、大兴机场的出港高峰集中在早上的8到9点，进港高峰集中在晚上的10到11点时段。受到北京环球影城开园和国庆黄金周出游等需求增加的影响，京沪、京融和京广航线为首都和大兴两机场的热门航线。10月7号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天气晴朗，适宜航行，利于广大旅客出行。但是在全国的天气上来看，四川盆地本北部和陕西的南部会有强降雨，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部分航班的运行。中国银联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国庆假期前四天，银联网络交易金额达到了 1.55 万亿元，交易笔数达到 28.22 亿笔，日均交易笔数较2020年的国庆节假日日均的交易笔数同比增长了 33.8%。中国银联数据分析师胡伟表示，今年的国庆前四天，餐饮、购物、宾馆、住宿和交通出行等方面交易增长明显。餐饮和购物方面，今年国庆假期前四天的日均消费金额较2020年国庆假期的日均消费金额同比增长均超过了三成。在交通出行方面，航空、铁路、公路和租车以及加油等出行相关的消费方面均有明显的增长。尤其是在租车场景，今年国庆假期前四天的日均消费金额较2020年国庆节假日日均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将近50%。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党史上的今天，来关注1954年10月7号，新疆军区遵照军委总参谋部批复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3月，兵团撤销，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垦总局。1981年12月3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1996年10月7号到10号，中共14届六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当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事业。2008年10月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听取有关国际金融危机情况和应采取应对措施的汇报。11月5号，国务院召开了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此前在9月份中旬，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来关注天气情况，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你好。 哎，你好。 那今天呢是10月1号，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天气也是放晴了，明天大家就要开始上班了，请全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 好的。那么现在12点啊，城区的气温已经上升到了17度上下，下午最高气温呢是可以达到19度，所以体感舒适。那么明天国庆假期就结束了，北京呢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明天的最高气温呢还可以达到19度，但是早晨最低气温呢还在7度上下，感觉啊依然较冷，上班上学要注意啊添加衣服。明天夜间呢天气就要转阴，到了9号，从早晨开始啊，北京会再次出现小雨天气。预计呢这场降雨要到傍晚的7点前后结束，所以路面湿滑对早晚高峰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大家外出呢要带上雨具，注意防范。另外呢9号当天啊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呢在14到15度，而10号是星期天，从清晨开始啊北风会逐渐刮起，有4级左右，阵风可达6级。虽然天气晴朗，最高气温呢在18度，但是早晚这气温是比较低的，而且风力比较大，有点秋风瑟瑟的感觉，所以同样啊要注意保暖。乐淘，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全工。 再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7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3.3， 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淘，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 曾经我的家乡听起来很单调，寂静的自然诉说着贫瘠与荒凉，决心走出贫困，乡亲们在修复生态的路上坚定前行。归来筑巢的群鸟中，我听见绿色的生机在萌动。绿色产业带来发展新机，村里创办起自己的农业品牌。乡亲们热火朝天的忙碌中，我听见振兴的力量在绽放。乡村小学盖起了人建图书馆，琴声与歌唱在大山深处流淌。孩子们求知的渴望中，我